Thank you. Thank you.

见无间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在开头，哪有力道能抵水，哪有利剑能战愁。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的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转，我只所表望君宽。 什么这样红？哎，红得好像，红得好像南朝的红，它像等着春节的柳荫奔去。为什么这样见？哎，显得是人，显得是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，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喽喂，树立起那歌厅的新风尚喽喂，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比呀比比天高。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无限好。实现四个现代化喽喂，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比呀比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比明天。 船儿家当天啊，难行走。 两百年也照样亮，半朵花儿嘛也也照样香，半截牙房屋啊半堵墙哎，怎能硬起飞翔，半间牙房屋啊，千八间楼哎，凑成四地耶，左东房，楼楼房 为朕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根源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天天的不死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。 Oh 葡萄甜不甜，这串葡萄哎甜不甜， 哦甜葡萄哎放嘴 你。 美分写个游魂，我和我的赞美分写个游魂。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